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白天家打冷天马路。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 FM 98.2，每天晚上6:45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节目。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 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直播，并且呢参与互动。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的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各位鼓掌，所有人 一起。对，这两位嘉宾， 两位新嘉宾 刚来不太适应，你先介绍一下啊。他们第一位呢是艺人经纪蔡子栋，欢迎子栋。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栋。 以及还有一位今天也是新面孔的嘉宾是青年相声演员杨猛，欢迎。 欢迎。主要都是我们这个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的这个同仁们哈。 对，刚才也 来试试场子。 对，也跟大家说了，就是我们从花椒这个合作平台现在换到了盒饭这个深度合作平台，也就是大家可以在 FM 98.2以及 AM 927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如果您不在开车，或者说没站着这个双手，然后是吧，还想看一看， 没站着双眼 啊，对对对，没站着双眼啊，你手也不行啊，开着车怎么看呀？是不是多危险？然后呢，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对，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就是小鲜肉级别， 徐冉高兴坏了。 我的眼神怎么回事？你别瞎说啊！我告诉你，有人听着呢。 啊，好，特别的介绍几位哈、啊。这个子栋呢，你看他是做艺人经纪，实际上他是毕业于四川传媒学院表演系的， 表演系 科班出身的啊，专业表演专业的。那目前在盒饭 Live 担任是艺人经纪，爱好表演、朗诵还有二胡啊。曾经获得过第6届全国艺术展演语言表演组的一等奖。杨猛真是太猛了。 有 来，徐冉介绍一下。 杨猛呢，他不仅是青年相声演员，同时他是一名 MMA 综合格斗的业余选手，人家还拿过北京市首届拳馆争霸赛业余组 MMA 60千克的冠军。 那叫60公斤级。 对，就是60公斤级嘛。我 听得像做物理题一样， 按斤腰的。 对，按斤腰。看过摔跤吧爸爸的人其实都明白这个级别到底是什么意思。 哎，现在还应该不是这个公斤级了吧？ 现在65， 65， 嗯， 因为那个时候在减重嘛。 啊，一定是大公斤，然后临时减重，然后 对，减到60公斤，然后去打比赛，你会优势会明显一点。 但是所有人不都这样做吗？ 都对，很少， 也就没有 很少有那种说会 刚刚好 体重往上走 刚 刚啊，除非有。自己很大自信的那种人 很少吧？一般 其实很少， 这个体重确实是占了挺大优势的，是吧？ 对，因为他称重之后，然后还有一段时间你会恢复嘛？恢复的话，其实比赛的时候 可能就130、 真正的体重可能和你称重是不一样的 啊。 对，你可以多壮。 对，我现在对啊，现在就看不出来，就穿衣服显瘦，脱衣服有肉。 哎，不能脱了。 哎，对，哪儿也不能脱。 家不行吗？真是的。 家我不是去不了吗？ 可以的。 哎， 今天啊，邀请二位来，主要是，我们排一下今晚戏中戏，也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最后一个环节，唯独剧本的这个环节。 是。 今天要给大家演的这个话剧哇，太经典了，就是什么呢？茶馆当中的一个片段。背景介绍是这样的：有一天呢，常四爷、王立发还有秦忠义三个人在茶馆里相遇了。 这个三个人呢就开始互相寒暄了一下，同时呢也互道苦水。 你看看， 秦仲义的家产被日本人抢走之后，又被民国政府给没收了，就彻底没钱了。而常四爷呢，穷的连自己的棺材本都没了， 挺惨的一段戏 啊。对，讲这样的一段故事，到时候给大家复盘一下。 嗯，我们还头一次真的在我们的唯独剧本环节说这么悲的东西， 而且这个，哎，我记得 就是悲剧很难演，你知道吗？ 真的是很考验功力的。但是没事儿，这个子栋不是表演系毕业的吗？ 好久没有练过了。 对准话筒说，大家 好久没有练过了， 那也没事， 没关系， 没问题。哎，我觉得你特别像京剧演员， 好多人说 京戏啊，像国戏毕业的， 说他特别像于少群。 于少群 哦，还真是。 哎，这么一说，真的是有一点点。 他其实像我认识的一个京剧导演，是丑角，但是长很帅，他很帅。演丑角实际上是功夫之类，功夫丑， 对， 人长得丑啊。演那个、 大家都懂啊， 对， 没事。 京剧版的《浮士德》的导演， 就人家那个丑跟你这丑不一样， 跟你的一样是吧？ 不一样，真烦，真是能不能成了？ 来说今天的网剧榜哈。 好嘞， 第一个要说的是血染是什么呢？ 第一个讲的是复合大师， 嗯， 这是在多平台播出的，而且单日播放量是3921万。其实这个复合大师最近真的是很火的一部电视剧啊，我没看，但是故事的大概这个梗概我是了解的，因为你知道他有一个姊妹片叫《分手大师》，大家应该都知道，邓超的那一部啊，《分手大师》，他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里面了。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复合大师他叫李段，和分手大师梅远贵。你想，这不就一对竞争对手吗？ 那肯定啊。 他种种原因啊，复合大师就发誓，我不行，我一定要消灭这个分手大师，而且还带了一个团队，建立了一个叫复合事务所，专门管情侣啊、夫妻之间的这个感情修复这件事儿。他基本上是每几集会进行到一个故事单元，这个故事单元是专门讲 一 对，对，他是讲一对夫妻的，比如说前两天这个闫妮儿这一趴就刚过去 啊， 是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那现在呢，这个剧已经播出到一半 以上了， 对，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点，就是即将要演到的这一部分的故事剧情哈。包教授发检举报信给缅甸仰光的收藏品艺术中心举报陈亚伦这个人走私非法物品，而余光呢则是调查陈亚伦艺术中心的出卖文物和走私藏品的情况。这个时候，这个复合大师李段他就分析了，他说亚伦艺术中心的出售文物频率很高，但是呢，你想。真要是走私的话，谁把自己的走私账目还有联系人名单一直随身携带的，对吧？那也不可能走私出国， 对， 所以最有可能他会把这些自己的这些小账本小本本放在家里了，对，所以呢他们只要在拍卖会之前找到这份材料，就可以把这个当作证据交给这个就是威胁炎亚伦把画还给他们，所以他其中讲这样的一个故事段落，也就是说他现在剧情过半，其实已经开展了很多新的故事。 是， 大家如果对相关题材感兴趣的话，还是可以去看一看的，我觉得。 嗯，这个 其实我跟你说，复合真的不好拍。 不是，我不是说这个问题，我说的、他如果作为商人来讲，要想带团队消灭另外一个团队，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什么呢？你必须有复合的人在一起的人，才能提得到分开。你上来就把对手打压了之后，你就没有业务可做了呀。 嗯，怎么说呢？因为他们两个的就是 恶性竞争。 不是，我其实能理解了，他在这个剧情当中设置这个其实是很合乎逻辑的。你如果上来就说啊，我们大家都和平共处，那还拍个什么呀？ 就 是、 是 吧？有人就讲究矛盾冲突嘛，对不 对, 对, 对？ 我们主持人今天不太专业，不好意思，两位嘉宾，抱歉了各位。 我只是谈就在商言商，我在哪儿的商？来看下一部网剧叫《我的1997》。 哎，这个也很 播放 啊， 单日播放量2044万。 嗯， 这部剧讲了1976年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这个。内地和香港两地20多年的岁月变迁，用高建国和安慧年轻时的一段扣人心弦的爱情，连接起了特殊的时代环境之下，香港与内地两地一群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年轻人们的这个奋斗历程。 而且你知道吗？这部电视剧其实拍得特别虐心，你没看吧？ 没有。 我大概给你讲一下这个除此之外的故事梗概，意思就是，一对青年男女有情有爱，但是呢，他们就是因为很多其他的原因嘛，就被迫分开。然后这两个人，你说分开也就分开了，这个。就有的时候 时光就是很残酷啊，20年之后又让这相恋的两个人相遇了，我的天啊， 为了献礼香港回归20周年吗？ 就是他是在这个大的环境下拍的这样的一部电视剧，但我相信当时肯定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就你哪怕不是说跟香港回归一定要有关联，我觉得我们人生当中似乎都会有这样的，对，似乎都会有这样的就类似的剧情出现啊，就是我跟一个人就可能隔了10年之久，然后我再见他，那一定感触颇多呀。当时很多网友就评价他们在20年之后，这就是当年有爱的男女再见面了以后，就觉得哇，好虐呀、啊，虐不虐？虐不虐？虐死了，就特别虐那种。 接着说，我觉得还可以，不是，也不是， 也不是特别虐吗？就你没听过一句话叫“人生若只如初见，何必秋风悲画扇”嘛？就你说干脆你让人分开就分开了，为什么后来再要相见呢？我觉得真的挺残忍的。 这就是人世间诸多的种种这个不可预测之一。人也之所以有了这些不可预测，才活得更有意义。 啊、好吧，那你继续介绍吧。 来说完这个，我的1997呢，尝试用真实的历史资料镜头与故事片镜头相结合的这种办法。这部剧既不完全像纪录片，也不像一般的电视剧。 对， 纪实感和故事性有一种完美的结合在里边，是这部剧的一个大的亮点。以主角高建国为代表的小人物，为了改变命运而不屈奋斗的励志情怀，折射出了一代人在时代的沧桑巨变当中生活与情感的这种起伏沉淀。 他其实我觉得这种你把时间线拉长，你看一个人在一种时代背景下生活，其实你跟着他一起生活下去，你突然在某一个时间点你就会非常非常感动。就你能懂我的那种意思吧，就是人在平淡生活当中感受那种时代的巨变，其实是最能打动人的。 但你必须得回头看，如果你一直活在当下的话，不回头看过去，会突然间觉得没有变化那么大。你看我们最近也是组织了一次大型采访活动，叫香港20年20人，然后采访了很多就是内地和香港的不同的人员，经过这20年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尤其商业为主，商界为主，当然还有一些像我采访的是一些运动员和教练，他们和香港的这个武术的发展啊等等这种，他必须要回过头。我采那个教练真的老头，你想他学武之人，他是最早一批到香港去拍武打电影的人，特别特别刚毅的人，当他回想到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些香港学员来这儿学习的时候热泪盈眶，自己气就差点泣不成声，那么一个感觉。 肯定是、 啊、 当一个人在回味自己那种年华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很难用语言描述的。那时候我觉得真的你就什么都说不出来，就只有眼泪可能就哗哗哗就掉下来。 20年其实 能理解， 也不委屈，只是感怀感慨， 就未必一定有某种情绪、 是是是， 它就是当时的那种感觉，就可能我真的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 好吧，来咱们接着说往大的推荐啊。说第一个《烈火狼之龙斗》的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54万。这部剧讲的是昔日 MMA 拳王， 这说到了 方一火在金爷等人的陷害之下进监狱服刑去了。他有个双胞胎弟弟叫方一水，哥俩一个叫火一叫水，当妈的怎么想的，发誓为他哥哥报仇，用接近金爷的妹妹金瑶瑶实现了在金爷手下打拳的愿望，但这一切早已被金爷手下阿鬼洞察。这个方一水啊被打成植物人啊，方一火得知弟弟情况之后 怒了， 就等着出狱之后要为弟弟复仇，怎奈天不遂人愿，更大的阴谋在等待着这个哥哥方一火。 其实讲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跟拳王有关的一些就是情景故事吧。对，而且其实我跟你说这是一类类型片，应该拍的，对，就这种拳击类类型片好像现在是不是这种题材也多了起来啊。我觉得我个人感受啊，问一下那个， 对，其实是现在其实很多啊，就是从最开始那个国内激战的出现，就是彭于晏和张家辉的那个出现，其实大家开始对 MMA 啊 体育电影、啊、 对也很喜欢了。然后但是之前呢有过像国外拍过很多这种 MMA 的或者中国格斗这种电影，对，它只是现在、 哎、你现在作为一个业余的这个选手来讲的话， MMA 给你最大的刺激是什么呢？ 其实它最大的刺激其实不如说是说给我最大一个感触、对，它的感触其实相当于就是很多人都说啊、哎、小猛你学 MMA、然后你应该很能打，然后你在街上你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你是老大。 哎，不是吧，我觉得这种理解好像有点太、 因为反而我会在大街上会更谦逊。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高手太多了。 对，高手很多，其实像我这样可能走在大街上 你不会认为 我很能。 对对对对对。 对，刚才因为就我们刚在外面见面的时候，我很难把你跟 MMA 去 联系起来 、嗯。 对，然后呢，一方面是在生活中你会学得很低调、很谦逊， 嗯， 然后第二方面就是说你在工作啊的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抗打击的能力哈。 对， 好的，我们一会儿呢再和小猛聊一聊这个 MMA 的事儿，聊聊其他的这个网大的推荐。嗯、我们整点之后再见。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大伙儿好，我是于浩。 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冉。 嗯， 除了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 FM98.2 以及 AM927 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 嗯、 右下角会有一个视频直播，大家一点就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在直播间里的情况了。这个是我们的现场直播啊、 哎、 而且还可以跟我们一起面对面的实时互动一下。比如说呢、 嗯、 您希望我们说一点什么就是什么桥段呀、 嗯、 对，就什么剧啊， 未必能答应。嗯， 我答应啊， 不妨碍说 啊，还是要说一说大家喜欢听什么嘛，对吧？嗯，刚才给 大家 对，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两部网剧，然后一部网大， 嗯， 然后这个我们介绍这个网大呢，提到了 MMA，、 嗯、 然后正好我们今天有一位嘉宾是 MMA 60公斤级的冠军，对，业余的冠军。我就老不想提业余，因为我觉得应该就能拿冠军，应该还挺专业的。但 是, 是但是只是分组，就我能明白，就 是 业余组选手 对, 对吧？ 有差别的。 你如果不想让他难受，那些专业选手就会难受。 对，好吧，好吧，好吧。刚才 练的更加辛苦， 他的时间啊，他付出的努力其实要比业余的要 多的多吧？ 对，多的多。 你想全职在做这个， 七天至少有六天或五天再练，对，我们可能就是一周三练到四练， 可以 这样。 可以， 嗯，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是不是在那个最近比较火的那个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之前，应该对拳击这项运动都，除非有一些就是就爱好者啊，我想大部分人可能对他都不是特别了解。我就看了这个电影之后， 搏击类运动， 对， 其实《摔跤吧爸爸》它主要还是以摔跤嘛， 还是摔跤就为主，对，就是。当我们有了这部电影之后，可能才想去了解这样的一类运动，就我觉得大家才会发现，哦，原来它真的根本就不像，就至少是我自己吧，就我觉得它没有，它比我想象当中的困难多了，而且就好需要脑力啊。我觉得你在打比赛的时候是吧， 很多最开始说想接触这项运动的人都跟我说他最怕挨打。 对啊， 但是好像你如果学不会挨打，你是不会出拳的。 真的是这样的，对，因为我的教练在教我的时候，等于是刚上课就要挨打，就一直在挨揍。 学会挨揍是吧？ 对，学会挨揍。那、因为其实可能我有人在打我的时候， 你看你打得很重，但我可能不会受伤。 哦， 对，因为我知道哪些我要防住哪些地方， 就没事， 就 OK 了。哦、对对对。 啊、哦，哎，那我们在电视上看的那个，就觉得说，哎呀，都已经打了血肉呼啦， 那 其实也没事儿， 确实是有事儿吧？那应该是 啊，对，这他这种外放性的这种伤口啊，确实会有， 嗯、 对，但是对于咱们正常人来讲的话，最主要还是保护你的三角区嘛。你的神经网都在你的下颚这一块 哦， 所以为什么打拳的时候一定要护住你的下颚 哦？ 哦，就是你看那个拳击手是拿着手套就把自己下半张脸给护住的，是吧？ 一定要护住这块，因为这块是决定你会不会被 KO 的一个重要的， 就可能一下就晕了。 对，打到神经网你可能就没有反应。 哎，那要是我们小姑娘就是晚上自己一个人，要是万一想防个身的话，是不是如果真的行的话，是不是一拳就击，就是下颌骨这个地方，是不是稍微有一点攻击力啊？ 对，有会有，但是呢，我其实也一直在说，就是女孩的力量还毕竟会小， 比较弱，嗯、 对，她会小，所以就是说， 嗯，是的， 你女孩去打击的时候，你想一拳 KO 掉，那。哎，我觉得主任可以吃胖一点，就行 那可不行，变成于浩这样可怎么办呀？ 我就不怕晚上有人找我呀。来说回网大啊， 嗯，再给大家介绍 一 部吧， 跟戏剧有关系的节目，各位。来说第二部叫《英雄风云之五虎联盟》。 你每次一上调，我就觉得你要说书了。来说一下这个《英雄风云之五虎联盟》啊，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19万。 哦、 它讲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富豪二代叫叶继问。 嗯、 他呀为人特别尖酸刻薄， 你看看， 和一个同为富二代的何柱坚组成了一个太子帮。 哦， 这个叶继问在自己父亲去世之后，你想他富二代嘛，就获得了很多的遗产， 嗯、 巨额遗产。 嗯， 但是他就没有遵循他的父亲的遗嘱，要造福他所在的这个古镇。 嗯， 反而是在他的好朋友，就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跟他一起建太子帮的何柱坚的这个建议之下，说你这样吧。你将你们家这个古镇哈、 嗯、 你干脆建了房地产吧，都卖成房子吧。 嗯， 结果就搞得这古镇人民大家都是怨声载道的、 啊、 接而呢就是遭到何柱坚陷害。怎么陷害他呢？让他藏毒、 啊、 你想这可是大罪名，就被警察给追捕了、 嗯、 然后他就想着我不能被警察逮住，我得逃啊， 逃吧， 然后就逃到了古镇的后山、 嗯、 到了这个山洞里之后不得了了，这脑洞就大开，就开始穿越 了、 哎、 他穿越回了时空，回到了历史上比较动荡而且又英雄辈出的清末以及民国时代、 哦、 结识了很多人， 谁 听听啊，有陈华顺、黄飞鸿、霍元甲，还有李小龙。 这小子没啥用。 对，这应该你教他怎么防挨揍、啊、 都是大师。 但是你看他跟这些大师在一起了之后，就是还是同好在一起之后就改邪归正了。嗯， 那也应该逃不了法网的追究。 他当时毕竟他藏毒是被陷害的嘛。 啊，对，就是那个人逃不了法网的、啊、 追究。 对， 行，我帮你圆一下啊。 来，赶紧到今晚戏中戏的环节，我特别期待这一块。 是吧？今天的今晚戏中戏是我们节目当中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创新环节吧，叫做维度剧本。其实这个维度剧本啊，在国外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 不是不是，这个在哪儿都很常见，就是但凡是要有戏剧创作，都应该有这个环节的。 对，就我的意思， 他们会把搬到这个大众面前。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嘛，可能那个在其他的地方可能接触起来会更容易一些。 嗯， 那我们可能就是在剧本创作的时候，就会把就是这个剧本拿出来，跟演员和导演之间去围堵。一下，但是我们现在也希望能够把这种环节搬到我们普通听众的面前或普通观众的面前，让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维度剧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是， 所以呢，今天我们还特意给就也不只是今天了，就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今晚戏中戏。 嗯、 那今天要带来的这一段剧本呢，叫做《茶馆》， 嗯、 一个非常经典的话剧了。 是，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复排的这一段这个背景故事是这样的啊，简单介绍一下。 嗯、 有一天，常四爷还有王立发还有秦钟义他们三个人在茶馆相遇。 嗯， 相互寒暄了一阵，哎，吃了吗？对，等等的啊。说完了之后，三个人就开始互道苦水。这个秦仲义的家产啊，被日本人抢走了，而且呢，又被民国政府给没收了，他彻底没有钱了。 嗯， 常四爷呢，也是，哎呀，穷得叮当响，连自己的官资本都没有了。是 这 样的一段内容。 刚才这个谁，子栋还跟我特别介绍哈，像、 嗯、 秦仲义就秦二爷嘛，秦二爷是一个、 嗯、 这个有钱的就资本家嘛，啊，后来落魄了这么一个。然后呢，这个常四爷就更是了，侠肝义胆啊，英雄豪气，他是呢、 嗯、 当时晚清的奇人。 现在到落魄至此，所以各有各的苦。王立发呢，一直这个小茶馆，一直因为这个茶馆和很多人联系着，为人圆滑呀，也是以这个茶馆为生的这么一个人，各有各的苦。 嗯， 没错。 总体来说，今儿是一悲剧。 嗯。 然后呢，子栋，作为专业演员，给我们稍稍的说说人物关系啊，这个分分角色，好吧？ 好，那我就饰演王掌柜王立发。 好， 那杨萌就饰演这个常四爷。 好， 好的，好的。 我是那旁白。 主持人来这个不来齐，那秦二爷呀、 啊， 我秦二爷绝对不行，得于浩来。 秦二奶奶。 对。 哎，我都给占了便宜，不是不是。 我都没听明白。 嗯，那没事。 来吧，我来给大家当旁白吧， 好 吧。 好。 嗯，因为这个毕竟是男人戏，我觉得我还是很难有 的。哎，这岁数、 嗯， 大家的岁数都是多大？ 都是老年，七十多岁， 七十吧， 三个人200多岁，嗯， 算挺清楚。你体育老师不找你，嗯，可以的。来吧，我们来，我给大家当一下这个旁白，导演来喊三二一吧，好吧。 好， 启光， 启光，嗯，你可是学会了， 那家伙。来，子栋。你来， 子栋先三二一，给我们来个 action 吧。 咱们的你们旁白的哈， 三二一 action。 嗯，常四爷提着个小筐走了进来，筐里有些纸钱和花生米。他虽然年过七十，但是腰板还是不太弯的。 哎呦，什么好事儿啊，我的老朋友！ 哎呦。哎，常四爷，哎呦喂喂，我说四爷，您坐这儿啊，我呀正想找你这么个人说说话呢。我呀，我去沏壶高的去，咱们喝喝。 于是王立发去沏茶了。这时候秦仲义走了进来，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了，衣服也破旧不堪。 王掌柜在吗？ 你在呀，您是？ 我姓秦。 哟，秦二爷。 谁？秦二爷？哎呦，我说二爷，二爷，您坐这儿，您坐这儿。我呀，正打算去告诉您一声呢，这儿啊要大改良哦，我改良哎，您坐这儿哎。 我这儿有花生米儿，哎，喝茶吃花生米儿。这可真是个乐子。 哎，可是啊，他谁又嚼得动呢？ 你看看，哎，好不容易有了花生米了，可全都没了牙了呀。怎么样啊，二爷？ 哎，别人呢都不理我了，我来跟你说说吧。我到天津去了一趟，看看我那工厂。 不都没收了吗？又都发还了，哎呦，这可是喜事儿哎，喜事儿！ 拆了， 拆了， 拆了！我40年的新鞋呀，拆了。别人不知道，哎，王掌柜你知道啊？我从20多岁起就主张实业救国，到而今，抢去我的工厂，好，我的势力小，干不过他们，你可得好好办呢。那是富国于民的事业呀，结果拆了，机器当碎铜烂铁给卖了，全世界找得着这样的政府找不着啊？啊，我就问你呀， 二爷爷，当初我那会儿开的好好的公寓呀，那您非得把它拆了盖仓库不可呀？你看看这仓库让人家查封喽，啊，东西全偷走了。打那时候起，我就告诉你呀、啊，别把你那产业都跟折腾走啊！那您非得卖喽，开工厂不可耶！ 还记得吧？当初我那给那卖小妞的小媳妇一碗面吃，您还说风凉话呢。 哎，现在呀、啊，我明白了。 哦，明白了， 王掌柜啊。求你一件事儿吧， 您说。嗯， 这时候，钱二爷从兜里掏出1-2个机器的小零件，还有一根钢笔出来。 工厂拆平了，这是我由那儿捡来的小玩意儿。这笔上啊，它刻着我名字呢， 他知道我用他签过多少张支票，写过多少的计划书。我呢，把咱们交给你，没事的时候啊，你可以跟喝茶的人们当个笑话谈谈。你就说呀，当初有那么一个不识好歹的秦某人啊，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临完他只有工厂的土堆里捡回来这么点小东西。你应该劝告大家，有钱呐、啊、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你告诉他们，秦某人70多岁了才明白这点大道理，他是天生来的笨蛋。 二爷呀、啊，这管笔呀、啊、您还是自个儿带着吧，我呀马上就搬家了。 搬到哪儿去了呢？ 哎，搬哪儿还不都是一个样啊，秦二爷，常四爷，我呀比不了你们二位。二爷您财大业大，心胸大，不过这树大可就招了风喽。四爷你是一辈子不服软，是敢做敢当，专好那打抱不平啊。我呢做了一辈子顺民，我见谁呀都请安鞠躬作揖呀。我就盼着呀，我就盼着孩子们有出息，这冻不着饿不着，没灾没病的。你说可是这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二栓子就跑了。老婆想儿子想死了。你说这好不容易这日本人走了，该缓口气了吧，啊该缓口气了不。你说就出来这么个，哎呦喂、 哎、我也不比你强啊。自食其力，凭良心干了一辈子，我一事无成，70多落得卖花生米儿，个人算什么？我盼只盼国家像个样，不受外国人欺辱。可是 日本人在这儿说亲善合作，把我的工厂亲善了去了，咱们的国民政府回来了，工厂也不怎么又变成了逆产，仓库里头啊有多少货呀全完。 哎呀，改良哦改良啊，我这一辈子也没忘了改良啊。嗯，我就生怕落在人家后头。我这卖茶不行啊，我开公寓，公寓没喽，我添评书。你说这评书也不叫做啊，嗯，好，我不怕丢人，我添那女招待。可我总得活下去吧，我这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呀、啊，啊，是啊。我这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有做过那缺德的事儿，没做过那伤天害理的事儿啊！啊，你看我这招了谁了？那刘小刘麻子、娘娘，还有那个沈处长啊，那帮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呀！啊，他怎么就不许我是窝窝头啊？谁出的主意呀？ 盼啊盼啊，就盼谁讲个理呀、啊？谁不欺辱谁？可是眼看着老朋友们一个一个的，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杀了。我呀，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喽。松二爷，多么老实的一个人，死了。 哎呦。 连棺材还是我给他画圆画来的，他还是我这么个朋友，给我画了一口4块板的棺材。我自己呢，我爱咱们的国家呀， 可谁爱我呢？ 哎呀， 看，遇见出殡的，我就捡几张纸钱，没有寿衣，没有棺材，我只好为自己预备下点纸钱，留着吧。 哎，四爷，让咱们祭奠祭奠自己，把那纸钱撒起来，算咱们三个老头子的吧。 哎，对，四爷，照那老年间的规矩，喊喊。 四角的跟夫，本家赏钱120吊。 四角的跟夫，本家赏钱120吊。哎呀， 我没得说了，再见吧。 再见。 再喝你一碗。 哎。 再见。 再见。 咔。哇，我觉得好精彩啊。 哎呦哎，我觉得他们俩太棒，他们俩一出声我就懵了，你知道吗？ 嗯，我觉得就是 也很棒。 子栋跟杨萌今天真的就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我觉得你不愧是表演专业，真的是 上来就对。 他一出，真的他一出声，我完全就进入情境了。我就在想，幸亏我没刚才担了这秦二爷的任务，不然真的就瞎了，不然真的就瞎了。我觉得你还行，你一张口让我感受到了傅老爷子好像回来了。 我演傅老爷子还是 有一套的。 我爱我家是吗？ 对，他因为之前我们排过我爱我家，他就专门挑那傅老爷子要占我们大家伙便宜，导致他现在就是只要是唯独这种老年男性的角色，我都觉得他有点傅老爷子的感觉。 没来，那个子栋说，因为还是专业演员哈。 嗯， 实话实说，很惭愧，我确实 真的挺棒的，真的挺棒的，而且角色拿捏的都很到位。 但是我觉得，我突然发现，我觉得你在就是重读这一段的时候，用了很多北京的老家方言，我来起乎高的。 没错， 对吧？ 是， 就是我特意就是在观察，因为他没有完全按照我们今天给他的这个本子来演。你是之前排过吧？应该 之前 上学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演过这个话剧。 那我觉得你得对本多熟啊！ 反正这一段我几乎都能背，哎，不能说倒背如流，正背还可以。 哦。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棒。 我其实接触这种话剧不多。 对，您带你舞台剧演员吗？相声演员吗？ 对，我是相声演员。所以其实当时也是这个东哥跟我在讲这个本子嘛。 嗯， 其实我见他的时候，他一张嘴我就惊掉了。 啊，刚才我 也是 懵了，我 一下就有那找到人物了。 还好我不是第一个上，要不然肯定废了。 很棒很棒，真的很棒。 嗯， 但是我觉得东哥确实这个本子，其实我当时看完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啊说我演常四爷，其实我演到后边的时候，我真的快哭了，就是因为确实是，就是他那句台词嘛，就我爱我的国家， 哎， 是，说那句话真的就是要哭掉。 哎，我就刚才一直有个问题哈，我和小猛，我们俩的之间的这个角色是不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我们俩掉了，应该是我是不是应该再虚着点？我是不是刚才气儿太足了？ 应该按理来说的话， 他这是愧疚嘛？他是一个之前 还是比较有钱的嘛，比较成功人士嘛，最后没落了嘛，还是要把这个声音再给他放的比较老年，再虚一点声音，对， 哦，再虚一点，应该 落魄了，对，老年音再加重一点。 哎， 子栋，你来一句行不行？就秦二爷的感觉，你找一句。 我真的是好几年没有练过了，我也是。 哎，没关系，你只要好几年不练，一张嘴也有。 对， 我看秦二爷。 对， 秦二爷就是拆了我40年的心血在这儿，行吗？ 拆了我40年的心血呀，拆了。别人不知道，王掌柜，你知道我从20多岁起就主张实业救国，而到而今抢去我的工厂，好，我的势力小，干不过他们，你可倒好好的办呢，那是富国与民的事业呀，结果拆了。机器都当碎铜烂铁卖了，全世界找得到这样政府找不到？我问你， 哦，有的真的是有的，不过我觉得你刚才也是有一的，有的有的。 对对对，但是我感觉我因为长次也我记得我们学过这篇，但是是高中还是什么时候初中嘛？长次也是那种更硬气一点，一辈子都不带就觉得有任何一些这个不好的落空的地儿出现的那种。 是长四爷年轻的时候就是专好打抱不平嘛， 啊，对对对，特硬气， 腰杆特直的那种人。 是， 嗯嗯， 有点和庞太监那对话是吧？ 是是是， 啊， 哎， 我们有个相声演员叶鹏，我不知道认不认识，他特爱这段。 哦，是吗？ 叶鹏、李云飞对他们。 回头可以大家一起再来一来， 然后 好啊好啊， 把这个茶馆再重新版，因为真的太经典了， 是太经典， 嗯，太 喜欢 了 茶馆。 谢谢谢谢谢谢二位精彩演出，给我们又好好上了一课哈。 嗯， 感谢各位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能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还有合肥 Live 活力982这个房间哈，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我们要感谢天津御点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子栋，感谢小猛的精彩表现， 谢谢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 谢谢， 咱们明晚6:45， 明天 见， 拜拜，再见。 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